以金哲浩为团长的旅日朝鲜青年学生代表团7月4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，表示了敬意。